的运行。2020年年底之前，北京的平原地区将是基本实现无煤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是大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大雪的意思呢是天气更冷了，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的时候更大了。为了防寒保暖，大雪也是进补的好时节。您可以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大雪节气的前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防治鼻炎呐、消痰止咳啊都不错。那么今天呢是12月7号，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凌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温降到了-9.3度，也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天儿是非常的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是持续降温，加上4到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而且在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还在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天儿非常的冷，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防风防寒。那么洗车指数方面呢，因为今天北风比较大，气温又低，对车辆保洁有影响，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接近五棵松桥；西五环武警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三环劲松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分钟四桥。那么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从8点开始，我们访谈的节目呢要给大家说喜欢阅读的朋友带来新的体验。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和进化。稍后8点的访谈部分，我们要和您一起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新华书店花市书店和北京外文书店，他们有怎样的故事，又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们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呢？稍后这两家书店的负责人会来到直播间为您讲述。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世园会进入了室内的布展阶段。北京世园局昨天透露，2019北京世园会中华展园已经有10个省区市的展园主体工程完工了，绝大多数展园建设进度已超过总工程量的50%。本月起，世园会正式进入室内布展阶段，明年4月27号之前完成花卉植物材料的最终布展和相关设施设备的联调联试工作。喜欢戏剧的朋友请您注意了，中国戏剧放映这个项目2019上半季片单最近出炉了，26部新片，包括了莎士比亚的话剧《李尔王》、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还有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斯特林堡的话剧《朱莉小姐》、阿瑟米勒的话剧《萨勒姆的女巫》，还有奥利弗奖的得主大卫黑尔的话剧新作《我相信的事》，以及复排的6项托尼奖获奖话剧《红色》等等。 中国的戏剧放映源于2015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将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高清纪录片引入中国，此后逐步扩展至多国的戏剧作品。国家京剧院日前再次启动了名师传艺活动，刘长瑜、叶绍兰、余奎志、李胜素等京剧名家将为青年演员授艺。第一批名师传艺活动于2018年全年实施，项目包括20个剧目以及导演和舞美等专业，22位院内外的专家，42名青年优秀演员参与。剧院结合年度演出计划，以舞戏展演、小剧场演出、进校园演出等多种形式对传承剧目进行验收。国家京剧院将于2019年组织开展第二批名师传艺活动。据了解，第二批活动参与的学生更加广泛，涵盖了各个专业、各个行当。展览方面，我们来关注位于右安门外的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昨天开始重张迎客了。同时改造工程后推出的第一个文物专题展《铁凤风鸣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也一并对公众开放了。展览精选了153件套东京道中的辽阳和沈阳两地以及周边出土的辽金文物，旨在多方面的展现辽金东京道地区的生活。这个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6号。目光转向重庆，重庆大学表示，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化遗址重庆七七抗战大礼堂日前修缮完工，会重新投入使用。七七抗战大礼堂因为纪念七七事变而得名，曾经是师生抗日运动的重要活动场所。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人曾来此演讲和参观访问。抗战胜利后，这座大礼堂因为年久失修被鉴定为危房。今年3月，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加固和修缮，今后将继续作为重庆大学举办演出、展览以及活动交流的场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不带手机刷脸结算，电子价签自动更新，3公里内1小时配送。昨天北京华天集团携手天猫超市打造的同心城便利店正式营业了。在同心城便利店里，结账只需要在扫描商品条形码刷脸之后输入绑定的支付宝手机号就可以完成结账操作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便利店里除了粮油酒水、休闲零食、生活用品等商品之外，生鲜果蔬和热食成为了重点经营的品类。日本动漫产业市场规模创新高，日本动画协会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日本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2.15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调查发现，动漫市场规模创纪录的重要原因是动漫游戏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动画播放在日本的国内外都十分的活跃。据统计，在电视、电影、海外事业等9个项目中，海外事业项目的销售成绩是最好的。手机也能拍大片吗？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可以的。英国44岁的女子普罗杰日前凭借包括用一部手机拍摄的影片在内的2部短片，获得了英国著名的视觉艺术奖特纳奖。2部短片的时长分别是52分钟和32分钟，而32分钟这部影片是作者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完全用手机拍摄的。评委认为，手机将来会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特纳奖创建于1974年，以英国画家特纳命名，获奖者可以获得2.5万英镑，约合21万8千元人民币的奖励。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天气，随着强冷空气来袭，北京也开启了降温的速冻模式。今明2天气温将达到入冬以来的新低，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至-4度左右，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温将降到-10度左右。同时呢，今天北风强劲，有4-5级，甚至阵风达7级左右，所以风寒效应明显。 市气象台针对这次天气过程已相继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防寒保暖，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另外持续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杜绝一切野外用火。乘坐地铁十五号线的朋友，请您注意，十五号线从明天起将缩短运营间隔，提高运力。全天上线的列车由32组增加到33组，增加开行列数60列。早高峰运行间隔由3分49秒缩短到3分40秒，晚高峰运行间隔由4分30秒缩短到4分15秒。家长朋友们，请关注位于北三环安华桥畔的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从本月起免费试运营2个月，双休日每天各320个名额对公众开放。但是呢，免费不免票，您可以通过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的官网或者是数字北京科学中心的官微提前1周来预约。北京科学中心儿童乐园位于原中国科技馆老馆的地标建筑大圆球的斜对面。儿童乐园主要面向3岁到8岁的儿童，分为奇趣大自然、小小科学城等4个展区，有70多件展品。家长们如果想带孩子看演出，12月8号、9号，也就是本周六和周日这2天，大型儿童英语互动式魔术舞台剧《时钟剑传说》将亮相北京剧院。《时钟剑传说》是一场带着孩子们互动的魔术表演，表演中除了有魔术之外，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皮影戏。另外呢，演出中被媒体评为最佳儿童戏剧魔法大师的克洛德纳将带着小朋友们和自己一起变起简单又神奇的魔术，现场的小朋友们也会瞬间变身为魔术师，比如可以让硬币消失，让铅笔脱离地球的引力，是不是很有趣呢？电影方面，今年的最后一部超级英雄真人电影，也是唯一一部 DC 漫画改编的电影《海王》，今天登陆内地院线，比北美还提前了2周上映。影片讲述了海王阿瑟成为超级英雄和七海之王的故事。在华裔导演温子仁的掌舵下，影片一洗 DC 电影暗黑沉闷的风格，代之以更为娱乐通俗的表达。大量特效打造的瑰丽海底世界和热血激昂的动作戏份也成为影片最大的亮点。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牌投资人》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草根出身的投资人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和信誉，在金融行业中拼搏奋进。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荣鼎资本上海分部的投资副总监。在一次收购项目中，他认识了金融界的知名女总裁苏静，并和苏静渐生好感。荣鼎资本的主要投资对象金盛集团突然股价大跌，荣鼎护盘失败，董事长遭到高层的弹劾。高层利用男主人公方玉斌倒戈，但遭到严词拒绝。方玉斌坚守原则，却因此跌入了事业的低谷。苏静不断给予方玉斌信心和帮助，让方玉斌重新振作了起来。后来，董事长决定卖掉金盛集团，让方玉斌全权负责这件事。方玉斌明白，他必须堂堂正正地打赢这一仗，才能走出低谷。在卖掉金盛集团的过程中，方玉斌又受到多方阻挠，但在苏静的陪伴下，他不改初心，不踏底线，不被任何人左右，最终成功将金盛集团圆满卖出。方玉斌最终出任荣鼎上海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金牌投资人。书中有一段尤其打动我，在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主人公方玉斌逐渐醒悟，公平绝不是别人的赏赐，而要靠自己去争取。曾经的自己敢奢求公平吗？ 只有当你成为更有实力的人，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公平。因此，在争取公平的道路上，就注定要忍受一次次不公。这段情节写的是方玉斌的内心成长，也是这本书想要点明的主旨之一。明明白白做糊涂事，糊糊涂涂做明白人。职场如此，投资也是如此，商场如战场，但也是一方江湖。职场之上，不只是做事，关键还是要做人。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请您收听第三集，触摸2000年前的古城墙。今天啊，要跟大家说的是一座古城，是卢城古城啊。这个古城的遗址呢，就在现在大兴黄村镇东西卢城之间。当然，您现在要看地表上，已经看不到古城的模样了。仅北面的城垣，就是城墙啊，还残存有300多米，断断续续的呀，延伸在村民的房屋之下，或者呢，在房前屋后的院落之中，就那么点东西了。据当地村民听老一辈的人讲，这村里现在的东西南三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就是当年古城的东墙、南墙和西墙。那么据此推断呢，这个古城址的平面呢，应为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一个长方形的城池。说这么个古城，打哪儿来的呀？干嘛用的呀？这就得往前呀，推到2000多年以前了。话说刘邦，汉高祖，由一介布衣呀，他是亭长出身呢，最后能打败秦始皇，能打败项羽，当上皇帝。哎，除了自身多谋善断，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开始创事业起，就得到了一帮哥们的鼎力相助。所以一说起西汉，那必然提到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这是文臣。那武将当然还有好多呀，啊，什么樊哙呀，啊，什么英布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帮助刘邦圆帝王梦的远不止这些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簇拥在刘邦身边的一堆人里边，要真论私人交情，最知根知底儿，刘邦最信赖的最好的朋友是卢绾。刘邦跟卢绾的交情，那不是其他人能比的。首先来说，他们俩同乡，哎，都是沛县丰邑中阳里金牛寨村的，地地道道的乡党。哎，广义上讲，周勃呀、樊哙呀，哎，跟这个刘邦也是同乡，都是沛县的，但是人家是一村儿的呀，那当然是刘邦跟卢绾近啊。再者，他们俩是同学，哎，从小一块长大，到了读书识字的年纪了，一同手牵手在当地的教书院吧，那上学，就说现在话就是什么私塾啊，或者小学堂啊。哎，就这个意思，天天一块上学，一块下学，你想想那关系能不好吗？那么第三，同志，刘邦跟卢绾俩人从小是志趣相投，都不学习。不学习呀，啊，好，比着调皮捣蛋，约着逃学，出去惹事生非去。那么后来呢，年纪越长越大， 刘邦啊，就因为打架斗殴，官府要惩办他，结果这刘邦吓得是四处躲藏啊。这卢绾呢，哎，就愣陪着哥们儿一块儿东躲西藏，关系好吗？到了秦末义军分起的时候，刘邦一瞧，咱们也起义吧，就在沛县举事。那么一向如影随形的卢绾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响应的，你造反我陪你造反，明儿万一你要杀头我陪你杀头。哎，他是以宾客的身份陪伴在刘邦身边。那么第四就是世交，这两个人的友谊啊，他不是说从小一块儿啊，说不好听话撒尿和泥，就在一块玩长大，不单单是这个，也不单单是说一块儿出去喝酒打架啊，咱们哥们儿义气，绝不单单是这个。根子上的原因呢，卢绾他爸爸跟刘邦他爸爸是人所共知的一对老相好老伙计，父辈就常来常往，就不分彼此，那简直就情如一家。那当然父辈的友情呢，自然也就延续到这一对同龄的年轻人的身上。您看，天然的相邻关系，儿时的朝夕相伴，互助友爱，卢绾在刘邦这儿啊，那拥有着后来任何文臣武将都难以企及的私人感情。话说呀，刘邦做了汉王，一入汉中就封卢绾为将军。他这个将军不是一般的将军，他的职责就是专门保护刘邦的人身安全，哎，进士保镖头这么个意思。到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呢，卢绾已经是官居太尉了。这个字儿俩读音都可以啊，有的念太尉，有的念太尉，这都可以。仍然呢，具体负责刘邦的贴身警卫工作。这么多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刘邦的卧室。平时呢，刘邦没事儿，哎，有个玩意儿啊，哎，有好点的吃的呀，有壶好酒啊，得赏给你吧，随时受刘邦的赏，其他人望尘莫及。萧何、曹参，这都是备受刘邦信赖和倚仗的人物。哎，对不起，就是公事公办呗。说有功劳啊，赏千金，也无非就是这个。刘邦喝剩那半壶酒，绝不能赏给你。哎，卢绾能拿着，这简直就是亲信宠幸，谁也没法跟卢绾比。等到江山到手以后，刘邦啊，从汉王成了汉高祖了。当时又给卢绾发了一个更大的礼，就在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在擒获了燕王以后，刘邦是力排众议，就把卢绾封为燕王。给哥们儿一交代，当年你抛家舍业，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跟我造反，我成王了，我成皇上了，你也当王。这可了不得，当年都是同姓王，您要当王非得姓刘，这卢绾异姓封王，了不得。那么当时燕国呢，下属有四个县，蓟县、广阳县、方城县和阴乡县。这蓟县的范围是哪儿？就是咱们今天广安门这一带。广阳县呢，就是今天的房山区的东北角，哎，南广阳城村、北广阳城村，哎，就这一带。方城县在哪儿啊？大概啊，就是河北固安县西南，现在那还有个方城村。阴乡县，那就是大兴区卢城一带。当时的卢城不叫卢城，叫驴城。哪个驴呢？就是门字啊，里边加一个吕洞宾的吕，这个驴，这是官方的叫法。老百姓呢也不认字儿啊，反正我们这叫驴城，叫驴城，哪个驴？嗨，就是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会持续的降温，加上4-5级阵风7级左右的这个风寒效应非常的明显，而且在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还在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北风比较大，气温又很低，所以呢对车辆的保洁是有影响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新华书店花市店和北京外文书店，一起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带来哪些新鲜的体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家书店是24小时营业的书店呢？ A. 北京图书大厦，B. 新华书店花市书店， C.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哎，那么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呀。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和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新华书店花市书店和北京外文书店，一起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们带来哪些新的体验。那么现在呢是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现在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说说新华书店花市书店，来请出邀请到的嘉宾，新华书店花市书店的李丽经理。李经理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年轻漂亮的李经理、 谢谢 欢迎您来做客哈。新华书店花市书店，听名字大家就知道咱们是新华书店大家族中的一员。 对。 哎，地点呢是在西花市大街是吧？ 对。 具体是在西花市大街什么是地方？ 在西花市大街134号、就是在咱们现在的搜秀商城 的下面是吗？ 对，底商。 底商哈。要说新华书店，那绝对是咱们图书业的老字号了。 对对对。 那咱们花市书店是什么时候开的呢？ 花市书店其实就是在 50年代的时候就有花市书店。 哦、嗯， 花市书店当时呢是平房， 嗯， 后来在70年代的时候， 嗯， 然后进行了一次改造， 嗯， 然后改成了楼房，基本上就说到90年代，也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王府井书店当时是拆迁改造， 嗯， 然后王府井书店呢搬到了花市书店的二楼。 哇、哦，那时候你们还是北京很大的书店了。 对对对，就是以当时来说，花市书店应该是全市最大、最全的书店。 哦，那个时候。 对。 啊，后来王府井书店又搬回去了。 啊、对对对。 但是咱们这里依然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书店哈。 对。 其实现在应该说书店发展到现在呢，大家也不都是这个追求大而全了，也出现了很多专门的这种书店，或者是以某一类图书见长， 嗯， 专打这一个品种。那咱们花市书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咱们是主打这个品种齐全呢，还是说咱们也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品种呢？ 花市书店呢，是咱们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公司的一家中型综合性的实体书店。 嗯， 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就是以教育类、教辅类图书为销售的特色。 哦， 我们在保证这个图书品种齐全的同时呢，是做到人无我有， 嗯， 人有我优，人优我专。然后针对每年就是寒暑假，教委会给学生推荐一些假期的必读书目， 嗯， 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销售的时段，然后再提前一个月， 嗯， 备齐全品种，然后保证副本量。 哦，所以教育类的、教辅类的是咱们这儿的特色，是吧？ 对对对，是多年以来，就是以这个教育教辅类， 嗯， 为特色。 哦，就是大家如果想买点什么孩子上学的参考书上您这儿来买， 对对对， 基本上都能买着哈。 嗯， 哎，那咱们这书店有多大面积啊？ 我们书店现在是营业面积是1300多平米， 嗯， 然后图书品种有40000余种。 哦，那咱们现在是一层吗？还是 我们现在是两层？ 两层啊。 嗯，哦，一层主要是这个哲学社科， 嗯， 然后文艺类， 嗯， 还有科技类， 嗯， 二层呢，主要就是咱们现在的学生用的辅导用书、课本， 嗯， 然后还有咱们的少儿类。 哦，所以这个不单单是有教育类，其实要如果大家想看一些这个流行的书，咱这儿也有。 对，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实体书店。 是综合性的，但是也有某一方面的特色。 对对对， 现在都得是这样。 对，现在都得是讲特色嘛。 对呀，因为以咱们的这个面积和位置，咱也拼不过那些特别大的书店。 是 是吧？ 对对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出了这第一道题，是关于这个北京城24小时的书店。当然出这道题是跟咱们花市书店有关系哈，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现在24小时的书店也是越来越多了。嗯，也不算是特别的新鲜，但是我了解到说咱们这个花市的书店也算是最早开始尝试这件事儿的书店之一，是吗？ 嗯，应该说是我们新华书店范围内最早的一家。 嗯，哦，在新华书店咱们是最早的一家。 我们是在去年2017年的10月， 嗯， 10月1号， 嗯， 我们是转型成了24小时营业。 嗯，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一个老牌的老字号的新华书店来说，也算是旧貌换新颜了。 嗯，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逐步的是给读者提供环境更优美、品质更高雅、阅读环境更温馨舒适的这么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 嗯， 我们也是逐步的向这种专业化、特色化、艺术化方向发展。 嗯，哎，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做这24小时的书店呢？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就说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来说， 嗯， 可能平时白天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阅读， 嗯， 在这个下班之后品一杯咖啡， 嗯， 读一本书， 嗯， 这个感觉会很好。 哦，所以咱们这儿也有咖啡厅是吗？ 对对对，我们有我们就是自主的一个品牌叫新华时间。 哦，新华时间，哇，好高端大气的品牌，这是个咖啡店的名字是吧？ 对， 就在咱们书店里头， 就在我们书店里边。 哦， 主要是主打意式咖啡。 哦，可以，可以，就是在咖啡厅里可以那个一边喝咖啡。 我们这个咖啡和我们的这个阅读区， 嗯， 就给读者提供的公共阅读区是在，嗯，是在一个空间。 哇，非常棒哈。这不怕大家把咖啡洒在那上面？ 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一点来说，现在读者也都对各方面自己也都很在意， 嗯， 然后基本上这种情况很少 啊。但是 一个店要是改成24小时，其实还是面临着挺大的压力的哈。 对， 这个尤其是这个人员上啊等等各方面的，当时你们改的时候其实也面临这些压力吧。 是， 嗯， 但是想的是为的是以后长期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嘛。 嗯， 因为毕竟现在就说时代不一样了， 嗯，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 嗯嗯，那么这个改了24小时之后，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24小时，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积极的一些宣传， 嗯， 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对我们这个文化主阵地的一个认可。 嗯，晚上来的人多吗？ 晚上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在12点之前，读者还都是相对比较多的。 嗯， 然后现在冬天可能天气冷一些。 嗯， 基本上就是在10点半以前吧。 啊，所以说其实大家就下班之后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处哈。 对， 尤其您说像现在这个天儿比较冷，哎，如果在这个室内，在这个书店里头哈， 对， 能待着暖暖和和的喝一杯咖啡，再看看书，真的也是特别幸福， 是， 也是特别为大家着想啊。 对， 那你们那边的应该说就是人员这种压力就会增加是吗？ 嗯，各方面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安排和调节，因为毕竟就说在这个各个方面，包括咱们现在政府对实体书店的一些扶持， 嗯， 然后包括我们北京发行集团。和我们就是连锁公司， 嗯， 对于我们店24小时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力度都是比较大的。 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一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喽。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从单纯的销售图书到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和体验，我们身边的书店一直在创新进化。今天我们就要带您走进两家被评为最北京的书店，分别是新华书店花市店和北京外文书店，一起来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会给热爱阅读的朋友带来哪些新鲜的体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家书店是24小时营业的书店呢？ A. 北京图书大厦，B. 新华书店花市书店， C.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来，这道题呢，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么这一个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新华书店花市书店的李丽经理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有特色的这个书店哈，虽然是一家老书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了， 嗯， 但是呢，其实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创新哈， 对， 在新华书店体系里头是第一家开24小时书店的， 对对对 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开这个新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模式24小时书店，其实这更多的可能是会吸引一些年轻人来，是吧？ 嗯， 哎，那咱们作为一家老书店，应该说咱们周围很多也老街坊，应该对你们这儿印象也很深，也很有感情吧？ 对对对， 啊， 像咱们一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老的读者， 嗯， 对于我们花市书店也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有很多老同志在年轻的时候， 嗯， 就是一路陪伴着他。这个学习成长过来，所以就说在花市书店呢，这样不逐步的转型之后，老的读者来了之后，会感觉焕然一新。 嗯， 对他们来说呢，就觉得花市书店从原来的这种老的国有企业的那种感觉， 嗯， 逐步的向现在这种就是特色化的书店转型。 嗯， 老读者来了之后，经常就给我们写一些表扬信，然后说我们不但是环境好了， 嗯， 服务人员的特别的热情， 嗯， 然后对于图书的品种上也特别的全，然后对于孩子们选的书，老年同志选的书，然后都有不同的 有所兼顾哈。 对， 嗯。朋友们把这表扬信发到微信上来了，我们微信平台上洪生这位老朋友说，花市书店那可是老书店了，我经常去，2001年我在那儿买过100张马列画像，说店员把裤底儿都给我了，6.5毛一张，我是做收藏。您看在这儿还淘得宝了 啊。对对对， 好开心啊哈。 就是说到这一点，我还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花市书店， 嗯， 现在就是还有一种特色的图书，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很少见的连环画品种。 哦， 这个连环画呢，我们现在呢是分2种，一个是普通纸张的和宣纸的。 普通纸张呢，就是咱们黄色无荧光的仿古印刷。它这个主要就是一些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和战争故事。 嗯， 宣纸连环画呢，一般价格就比较贵。 嗯， 它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价格一般是在600到5000块钱不等。 哇，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点石斋， 哦， 一套定价就是5000。 哦。就是如果喜欢收藏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哈，就连环画现在是咱这儿的一个特色， 对， 是吗？所以说其实现在就是面对新的文化消费环境和读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咱们也在做很多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知道咱们这儿会举办一些讲座和亲子的文化活动，是吧？ 对对对。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花市书店呢是从去年10月1号改为24小时。 嗯， 在当时呢，我们就在一层开辟出了一个30平米的一个阅读空间。 嗯， 在这里呢，可以供大家平时阅览图书。 嗯，这是还能喝咖啡，也是在这儿，是吧？ 对对对，也是在这儿。 哦， 然后在今年的7月，花市书店呢在保留一层这个公共阅读区的基础之上，在2层少儿区又开辟了一个40平米的阅读空间。 嗯， 在这个空间呢，我们为儿童购买了儿童专用的桌椅。 嗯， 然后这个空间呢，也是经过大家一些精心的一些装饰。 嗯， 这个空间呢变得童趣盎然。然后大家呢也为这个空间取了一个名字，叫知了院。 知了院什么意思呀？ 对，这个知了院呢是这样， 嗯， 这个是取自南北朝著名诗人王吉的一个名句。 嗯， 蝉噪林鱼静，鸟鸣山更幽。 嗯， 是让读者在嘈杂的都市中找到一方幽静的阅读空间。 嗯， 同时也是寓意为习得知识的家园。 嗯，哦，知了院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 嗯， 然后在周末呢，我们也会定期在一层的阅读空间或者是2层的知了院开展一系列的针对各年龄段读者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这里边呢主要就是有互动交流、专题讲座、联谊会、手工制作、亲子阅读、新书签售、公益讲座、读者朗诵、少儿绘本阅读、英语派对、文化沙龙等。 嗯，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最近做过些什么活动呢？ 最近我们就是在这个以2018北京夏月山北京阅读季为契机， 嗯， 我们是举办了16场的文化活动。 有16场呢？ 对对对。 都是哪些门类的呢？类的 这个咱们针对儿童的，比如说像一些团扇 DIY 呀，啊，然后一些 团扇 DIY，就自己画那小扇子， 对对对， 圆圆的那扇子， 对，圆的那个团扇，在上面让孩子们作画。 嗯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咱们的就是沙画， 嗯， 孩子们做的手工的沙画， 嗯， 还有就是手工缝制的那种小皮具 啊， 还有咱们像就是到中秋节的时候， 嗯， 让孩子去手工做月饼， 哦， 做那个手工的兔爷，这个都是针对孩子们的。 这是好丰富啊。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还有就是让针对就说咱们一些西方的一些节日，就像万圣节呀，还有就说咱们的一些感恩节呀，也是有针对孩子的一些手工制作的一些小活动。 嗯， 然后针对咱们就是 成年人 、 嗯， 我们可能就是像在这个七夕的时候，我们做的有一期这个书香情缘浪漫七夕活动， 嗯， 是以家庭为一组，然后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当时我记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组家庭是老两口，然后带着小外孙子来 啊， 哦，然后当时这个老先生呢身体不是特别好， 嗯， 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脑血栓后遗症这种， 嗯， 然后这个 不太方便了， 对对对。然后老先生说我对花市书店特别有感情，花市书店这么多年来一直一路走来，说我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花市书店是越办越好。当时呢就是这个老先生呢也是激动的，就是又流泪，然后又表达他的这个感激之情。然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写这个对对方的表达， 嗯， 感激之情， 嗯， 爱意的这种句子。然后老先生手不太好，然后呢等于让小外孙帮他写，表达他对妻子这么多年来的感情。 照顾他哈，一路相携，这个互相大家互相扶持着这个走过哈。 对对对。 啊，那像这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是大家是怎么来报名参加呢？ 哦，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因为我们为了现在就是方便读者就是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了解我们的活动，我们在周边社区针对周边社区的读者建立了一个读者交流群， 哦， 把它命名为花儿群，因为我们是花市书店嘛， 花 儿 群， 对。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在里边公布一些各类新书畅销书的信息，发布文化活动参与互动信息， 嗯， 读者可以在里边报名。像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活动16场，现在呢基本上有800多人参加我们的这些活动，然后现在花儿群里边的读者数量有300多人。 那个如果不在群里呢，咱们什么有没有什么微信公众号让大家来报名参加？ 微信公众号呢是我们新华书店连锁公司，它有一个微信公众号针对我们花市书店，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花市书店的一个私信就是读者可以加这个花市书店为好友， 名字就叫花市书店是吧？ 对 啊，然后想参加活动什么就可以加入了。 对，可以就是加他为好友，然后我们可以把读者就是拉进我们的花儿群。 嗯，洪生还在问呢，花市书店现在还卖各类宣传画吗？ 哦，那您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再去给您再找找 找找是吧？因为上次2001年他就已经说店员把裤底都给我了。接下来咱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有意思的活动和好的这种图书的品种呢？ 对于下一步呢，我们花市书店呢还是要坚持做好百姓身边的书房，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给读者呈现更多更精彩的文化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会针对日常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四，相对就是上午读者客流量比较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针对老年读者展开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像书法、绘画、朗诵、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对于在图书的陈列上，我们也会打造一些特色的区域，比如说将这个休闲娱乐、养生保健、书法绘画、诗词曲赋，还有旅游类的一些图书进行一些关联的陈列，集中在一个区域。在这个陈列和布置上呢，注重打造出一种家中书房的这么一种感觉，温馨的氛围。然后让老年读者朋友能够非常愉悦的在我们这里选购图书。 可以看，还可以参与活动，可以来玩。 对对， 是吧？ 对。 那如果比如说有朋友他们选购的比较多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帮人家送上门之类的这样的呢？ 这个我们花市书店常年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是为周边3公里以内的读者提供免费的送书上门。 哦，这么棒啊。 对。 所以住在你们周围真的是 很开心，很， 所以就是 非常好哈。 在我们周边住的这个读者就特别高兴，说身边能够有花市书店这么一个，能够让他又能买书看书，还能够参加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场所。 如果大家想关注你们，可以加入这个花市书店这个微信，是个个人的号，等于是。 对对对。 然后拉到那个 花儿群， 花儿群里头去。 花儿群。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刚才的这道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喽。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自从2014年三联韬奋书店挂牌24小时书店，连续2年销售总收入超过2000万元，增幅达到60%，被赞为北京的深夜书房后，不打烊的概念便开始受到实体书店的追捧。一时间，不同品牌的24小时书店纷纷涌现，新华书店、花市24小时书店、香山24小时店、燕翅楼中国书店、Page One 北京坊24小时书店、三里屯三联韬奋书店24小时店、中关村创业大街10月时光书店、北京24小时书店，在城市多个角落点亮了阅读之灯，给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新方式。其中，位于西花市大街134号的新华书店花市店，去年9月28号深夜第一次亮出了24小时书店的招牌。

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今天呢还在大风和持续蓝色低温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风防寒。另外呢，本市森林火险在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洗车指数方面，今天北风比较大，气温又低，对车辆保洁有影响，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外文书店在什么地方？ A. 西单， B. 王府井， C. 中关村。 是的，今天两家书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我们聊过了这个花市了，新华书店、花市书店。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外文书店。北京的外文书店在西单，在王府井，还是在中关村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另外，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上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最北京的书店。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是新华书店、花市书店，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北京的外文书店来看一看，高大上的外文书店也有接地气儿的故事吗？这里还有一些什么样老少咸宜的图书呢？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外文书店的副总经理李鹏，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是听众哟。 哦，听众大家好。 还有外文书店的门市经理李世强，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哎，欢迎二位李经理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说到北京的外文书店，咱们老北京都知道，这是王府井大街上的地标之一了啊。应该也是很有历史的一家书店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北京外文书店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呢？ 北京外文书店从1949年12月1日新中国诞生不久，专门从事这个图书进出口贸易的国际书店正式成立。国际书店呢是外文书店的前身，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书店的机构和业务经营呢不断进行了调整和转变。1955年1月1日，国际书店在北京的外文图书销售业务交给了新华书店外文科。在1958年5月9日，在外文科的基础上组建成了北京市外文书店。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外文书店已经成为一家知名的品牌老店。 所以说咱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书店了，是吧？ 对对对。 前身其实从1949年开始就有了，是吧？ 对对对。 哦，说到外文书店哈，外文，咱们书自然是以这个外文的为主。咱们都有哪些种类的外文图书呢？ 我们现在主要有这个。 来，图书进，介绍一下 图书的这个外语类，一共有300余家出版社在我们店。常备的这个品种呢，大概有20000多个品种。我们的营业面积呢是3000多平米，经营品种80000种。涉及到了这个整个的外语宣传类。音像制品、进口原版小说、中国文化图书、地图、学习汉语图书及这个照相器材，还有这个字典工具书、语言教学、经典文学等。 哦，咱们还有照相器材呢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多元化的产品在里面。 李世强经理是门市的经理哈，咱们去，如果外地的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咱们在王府井大街具体什么位置？ 在王府井大街235号。 啊、哦，咱们左右是谁、谁家啊？ 左右是一个我们的， 或者是前后。 对面是新东安商场。 啊、哦，新东安商场的斜对面， 嗯、 等于是 对对 哈。 嗯。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咱们有300多家外文出版的社的这个图书在这里销售，那么外文的书籍肯定是浩如烟海的。那什么样的外文的书才能够被选择在咱们北京的外文书店里头销售呢？是畅销的书呢，还是说是一些就是也有一些专门的门类的图书？咱们会可以从这里定一些自己想要的外文的书吗？ 啊，可以，因为我们外文书店它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书店，基本上都是为这个喜爱这个外语图书的读者来提供服务，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外宣图书和原版进口图书文学方面搁在了一层，这样的话呢，便于这个外国友人，来选择我们中文图书的这种宣传，对外宣传的这么一个窗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版文学图书，为什么摆在一层？是因为来喜欢文学类的图书的这个读者能够比较方便。我们的二层呢是主要是对这个国内的学习外语的读者来提供这个图书，基本上都是国内出版的学习外语类的图书。三层呢，我们主要是为这个儿童来准备的这么一个儿童的一个读者一个原地，提供外文原版的儿童图书。四层我们都是音像制品，所以外文书店还是比较专的。 四层哈， 四层一共有四层 ， 一共是四层。 啊、 对， 说到外文书店呢，我们的老朋友洪生也说了，说，哎呀，外文书店也是我经常去的书店，我不是去买书，是买各类画册、画片儿。说那儿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也是老书店了。 对，我们在三层的西厅 啊， 有一个专门卖这个原版画册和原版图片的这么一个区域。 依依在问，他说这个外文书店里绘本多吗？看来是想给孩子买哈。 绘本挺多的，刚才我介绍了这个三层的这个儿童区域这块，为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外文原版的绘本图书。 哦，所以是有专门适合孩子阅读的外文图书是吗？ 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哪些呀门类的呢？ 有这个阅读类的，有这个绘本类的，有这个学习类的。 都有是吗？ 都有，对。 哎，刚才还问您说，如果想看某些门类的外文图书，可以从您这儿订吗？ 可以啊。 啊，比如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们在您这儿订过呢？ 你像那个一般的这个学者，在我们这儿订的图书都比较多，我们可以从这个国外直接给读者订到这个国外原版的最新的图书。 跟您这儿联系就可以订到。 对对对，跟我们这儿联系就可以订到。 好，那么应该说呢，现在这个书店都面临着这个网络的这个冲击，还有其他文化形式的冲击。实体书店可能也会面临转型的一些问题哈。因为我们的记者前期呢也去探店了，其实也了解到咱们外文书店也有这个多元文化产品的区域是吧？ 对对对，有。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探索呢？ 这个我觉得李经理这块可能比较更专业一些。 来，李世强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我们现在外文书店这个多元化经营啊，是从2016年年底开始吧增加的。首先是以这个日文的这个日文这个文创手办呀，什么这个杂办呀，是这些引进的是原版的日本的这些东西。 哦，年轻人现在会喜欢啊。 对对，从这个2016年开始，完了2017年我们进一步延伸吧。到2018年呢，我们是增加了。相对来说增加了品牌嘛，有什么这个，主要是这个突出这个，一个是进口的这个文具类的，笔啊，包括什么这个， 门类比较多是吗？ 对，门类比较多，一个是这个主要是进口这一块，都是进口的多元化这一块，再有一个增加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内的。国内的包括体现中国文化的这些中国历史的这些的文创商品 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 嗯，像这个笔类，毛笔啊，什么这个什么砚台啊，还有包括什么这个什么笔架啊，什么这些。 嗯 嗯， 这是在咱们几层啊？ 嗯，这个在都在一层， 都在一层， 对， 就比较方便就能看到了哈。 嗯。嗯 那么刚才呢，上一个时段花市书店也谈到他们这一两年像做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咖啡吧呀、活动区域之类的。那我也特别想替我们的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外文书店有没有根据自己的文化的特色来丰富咱们的这个阅读的体验和阅读的服务呢？来，哪位经理来说一下？ 嗯，我们现在呢有一部分吧，就是给读者带来，就是有这个说这个。包括饮料啊这块也是增加了一部分，但是这规模呢还是不太大。 嗯， 说这个咖啡吧嘛，你准备也想办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外文书店可能这么多年了，准备要这个装修改造啊什么的。 哦，这得把环境先弄好了， 对对 是吧？ 嗯、 那咱们这平时有些什么活动吗？ 嗯，平时的活动我们一般就是节假日啊， 嗯、 包括暑期这个寒假、暑假什么这块有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节日有一些活动，但是不是特别多。 嗯，像如果想要了解你们活动的话，怎么个了解法呢？你们有微信公众号或者什么渠道能了解吗？ 有一个北京市外文书店的微信公众号， 名字叫什么？因为刚才朋友们在前面问花市书店的时候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号讲清楚。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什么？是就叫北京外文书店吗？ 北京市外文书店。 北京市外文书店、 嗯、 是吧、 嗯、 查找这个。 应该有两个，因为还有一个北京市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一个公众号。 那更多咱们书店的活动在哪里能看到呢？ 嗯。 是不是在 应该是在北京市外文书店的公众号上。 嗯、这上面能看到。 对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把有关外文书店的这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外文书店在什么地方 ？A. 西单 ，B. 王府井 ，C. 中关村。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一说到外文书店在哪儿，哎呀，王府井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熟悉哈，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哈，我还没有公布答案呢。桑吉卓玛还在问，他说咱们这儿有帮助外国朋友学汉语的书吗？ 有 啊， 我们在一层， 一层 专门是帮助外国朋友学外语的书， 就是说 学中文的。 其实这个外文不单单是对咱们这个中国人来说看那些外文的，对外国朋友来说， 对对对， 中文的书他们也是外文，是吧？ 对对对对对，有，我们都有， 是吗？ 嗯， 其实除了书，还应该是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就是音像的，可能更有利于他们学，是吗？ 音像我们在4层， 在4层， 4层 啊。那么最近哈、啊、有没有读者对咱们提出过新的需求或者是建议，或者接下来咱们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新的内容呢？外文书店这里， 我们外文书店呢在一直呢秉承着为这个学习外语的这个读者进行服务，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环境改造上面呢也要进行一些升级的项目。目前呢我们正在这个项目的规划过程当中，以后呢我们将把这个外文书店打造成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具有一定这个最美最大的欧洲图书馆风格的书店、 嗯、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定位。 嗯，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从环境的升级和图书品种的升级，包括运营模式的升级，都要有一个质的飞跃。因为现在目前的外文书店呢还是这个地处比较优势的位置、 嗯、 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购书环境和这个整个的这个卖场布局上来讲，还是要进行一定的提升，为我们的这个读者呢提供更好的这个 阅读环境和购书环境。从这个图书品种品类上面来讲呢，我们也要打造我们的新的这个比较专的一些图书的品类，包括咱们的外文原版文学类、外文原版画册类、外文原版儿童类。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书店的定位呢，这个还是以这个读者的需求为准，包括万宣类图书。这一部分呢，就是做到我们北京的最好的外文书店的品牌。 那咱们这里比如说朋友们来买书的话，有没有一些送书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李经理， 送书这块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是吧？咱们更多的是到这个实体店来，可能来体会来能够亲眼看到更多的书，因为很多的这个图书可能在网上并不是特别能够了解它里头的内容，是吧？ 但 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网上书店这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这个 有网上书店， 有网上书店这一部分，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这个网上送书的活动。其实那个我们虽然没有那个花市书店的专业送书，但是呢，我们也有那个个性化的服务， 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老读者啊，或者一些这个不太方便的这个购书的读者，我们也会把图书给他们送过去。但是我们可能不是这种，比如说3公里之内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对，因为你们不是在那种大型的居民区附近。 对，我们有一些个性的服务在里面 啊。 所以读者到我们这儿来，就是比如说拿的太多，或者是购书太多的话，我们都有车去会去给他送过去的。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们也在微信平台上说现在这个网络呀对纸质书籍和实体书店的冲击还是太大了哈。那如果广开思路把读者吸引回归到书店中来的话呢，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努力就是会有希望的。 对， 咱们也在做各种这方面努力哈。 对，确实是我们现在确实网络的这个销售对我们的这个外文书店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从5年前也进行了这个网上销售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这样的话呢，线上线下相结合，把我们的这个实体书店所给我们实体书店带来的这个损失由网上来补充。 实体书店其实是就是你在那儿用手慢慢的翻书，一本本挑，这种感觉是跟网上看又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编辑去您那儿探过店，说您那店里头有一个你们自己绘制的畅销书的排行榜，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排行榜。 这是根据是每周还每月的销量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根据每个月的 啊， 做的是那个手绘的 POP 做，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啊， 就是用手绘 POP 来说的，对于我们每个月的排行榜或者我们的畅销书 啊， 来给读者去推荐这些这个品种这块。 是吗？不知道最近畅销什么书，但是都是些外文的，是吧？你们那儿 对， 也挺有意思的哈。下一步咱们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来更好的服务咱们广大的读者呢？ 下一步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圣诞节，我们准备还是要这个，一个是准备要发挥我们一个这个原版，主要是这个原版图书这个推荐吧，主要做这个宣传。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题的答案，想必各位朋友也都知道了。 在这里阅读最北京。北京市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文书店，它位于繁华的王府井中央商业街，与新东安市场、北京市百货大楼毗邻相望。外文书店现在的营业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主要经营外文图书，包括字典、工具书、外语教材、外文读物、学习外语参考书、国内出版的外文图书等，以及音像制品、画册等。外文书店每年从美、英、德、日、法、俄等世界各国进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方面的外文书刊、外语教材及音像制品，供中外读者选购。书店经营50多个语种适合于各种外语水平读者阅读的外文图书、外语教材和工具书，而且还是全国外文原版图书最大的零售卖场。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北京外文书店在王府井大街。您答对了吗？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外文书店在王府井大街，白云如意，桑吉竹马，还有田耕， 还有明妃经、牛仔、红生，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红十字哈。其实第一道题绝大部分朋友也都答对了，看来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些老牌的书店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也希望你们做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好吗？ 好的， 好。温暖舒适的阅读环境，活泼有趣的文化活动，丰富多样的图书读物，有时间我们也不妨走进外文书店，走进花市书店，去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感受最北京的阅读体验吧。非常感谢外文书店的两位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这个主持人和谢谢各位听众。 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两家书店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还有一个好活动要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来了解了解。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2月12号第四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野谷生态科技园，了解富硒蔬果的健康奥秘，采撷冬日里的蔬果，感受清洁能源在农业领域的使用。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是的，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关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里头有告诉您怎么样来报名这个活动，也期待大家的参与。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来了解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曾经的游赏圣地的二闸留下了哪些故事？通惠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焕发出了怎样的活力？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五集为您继续讲述。 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年底了，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也前所未有拿出了难得的低门槛活动。不仅呢，原价258一盒，电台直供价只要99，另外啊，仅需要订购2盒，就要再送一个精美的紫砂养生杯。不锈钢的钢琴烤漆外观，紫砂泥的内壁，拿在手里既好看又实用又养生。紫砂杯泡茶大家都懂的， 没错。本档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到的是99。 199元一盒的底价，订购两盒就送一只高档的紫砂养生杯。算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跟家里您目前喝的奶制品差不多的花费？所以羊奶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在广播坚持推广，其实不光是告诉大家瑞麟羊奶更好，同时还要倡导大家坚持喝奶，不要忽视奶制品的营养。 对，我们都看过广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流失加快，需要补充充足的钙质。老年人不用说了，这种奶制品很适合。那瑞麟呢，它营养丰富，一年四季所有人都可以喝。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99喝半个月，那两盒呢就是一个月的羊奶钱，完全值得您来尝试一下。 是的，关键今天订购两盒还要再送199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这个杯子很好，冬天泡个红茶，热乎乎的，随身携带，很实用。 对， 线上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好多订单了。欢迎一下新朋友张阿姨，说二号在中老年才艺汇演中刚刚了解到瑞麟羊奶，都说这个奶好，今天我想试一试，一个月100多也不贵，送的杯子也挺好。 欢迎您继续看到赵先生说，瑞麟羊奶喝了3年了，先是我母亲在喝，后来呢我也跟着喝。上个月啊，我刚给小孩买的瑞麟学生奶，我们现在一家都是瑞麟的粉丝。 谢谢。 说这个杯子呢，我也想要一个，我看到我爸妈去旅游都带着。还有马女士说啊，这杯子真